在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指出，在钢铁统帅、非凡的军事战略家、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阁下的英明领导下，朝鲜军队和人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打败美帝国主义者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